首歌点播，首歌有几多苦与乐，听我哋讲。骚动音乐，骚动音乐，喺呢个放松的角落。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 16号星期四，骚动音乐啦， 系 系今日我哋嘅嘉宾预告一下，将会有 讲生日快乐啦，要 系佢今日生日啦， 冇错就系洪家河 寿星仔啊，咁啊佢又最近又有好嘅消息啦，系啊，咁啊即系下年四月就登上红馆啦， 冇错，终于啦， 所以一阵间就同佢讲下，即系心情啊，准备啊，谂法啊，嗰啲啦， 有冇紧张啊，有冇怕丑，有冇尴尬啊，咁样啦。 系，亦都会讲佢新歌，知道你不尴尬。 系 都几多新嘅谂法放咗喺呢首歌里边嘅，因为咁、 嗯、 所以阵间可以听得到啦。六至七将会有洪家豪。 系啦，咁今日咧想即系分享少少嘢先，就系、是、因为原来不知不觉咧，话咁快已经又嚟到十月尾啦。 嗯， 即系计一计，原来仲有两个月左右嘅时间，又嚟到年尾啦。咁加上最近转季，我就自己喺度计紧啊。即系计紧啲咩咧？就系计紧今年有冇啲嘢系定立咗落嚟，但系未做到嘅。即系有一啲可能喺年头嘅时候讲过话啊，今年一定要做到嘅目标咁，但系到而家都未做到。 你有啊？ 我发现原来你即系都唔好数到十二月咁远啦。十月嘅时候已经发现有啲嘢我今年应该完成唔到噶啦。 有咩啊？ 例如去游水啊？ 咩啊？咁你都仲可以游噶？即系你可以游啲暖池啊嘛， 转季啦嘛， 转季都可以游水噶。 我唔得噶，我好孱嘅，我一定要夏天游噶。唔系，同埋夏天游咧，你先有嗰个爽快凉快嘅感觉嘛。 你完全系一个咩啊？借口啦。你游水咧，一定要夏天游啊。不过成个夏天我都冇谂住游。 你知唔知我以前细个参加泳队噶嘛？咁跟住即系讲紧小学啊、初中嗰阵时。跟住嗰陣時冬天去游水，哇！真係頂唔順㗎，真係搞唔掂。因為可能我真係自細身子都弱啲啦。咁其實有游水嘅時候的而且確個身體係好啲嘅。咁但係呢每逢冬天呢，講緊細個嗰陣時啲冬天係比而家冬天再凍啲㗎啦，你都知道可能幾度啊，十度咁樣呢。跳入个游泳池嗰度真係搞唔掂啊！真係冻到鼻涕都流埋出嚟，好核突㗎。咁我就即係比较怕喺冬天游水嘅，即係盡量都夏天游啦。 這個、我明白，但係点解夏天咁你冇游呢？ 咩啊？ 咁点解夏天冇游呢？夏天咁热啦， 就係懒囉，就係懒囉。 我都係逼你讲呢句， 真係真係冇啊！ 但 点 解你年头会你係定个目标係即只要游一次就叫游咗？ 因为呢早几年疫情咁就少去，即唔係少去啊，直头冇去游水，因为疫情唔係太敢去游水啦咁。咁所以諗住话哎终于过咗晒疫情啦，咁开放返所有嘢啦。咁我諗住今年点都俾自己游下水，真係隔咗几年冇落个水，真係叫游㗎嘛。咁我觉得今年点都应该要做返呢样嘢啦。即系唔好话一次定几一次，起码你起咗个头先。我成日都觉得你有咗第一次，你要有第二次就冇咁难嘅。 系 咁，但系人系有拖延症噶嘛，成日都觉得哎，今个礼拜唔得闲啊，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去啦，下个礼拜唔得闲啊，咁啊拖咗几个月，跟住去到呢个月即系 keep 住有啲身体都唔系咁好啦，咁啊，所以成个月都去唔到啦，咁啊冇咯，咁啊过咗成 冇咯，人生冇咯， 系啊， 跟住又等下年咯，跟住到下年，跟住就跟住下年又唉，真系唔得啦，攰咧，唉， 老啦， 老啦，系啦， 系啊， 其他更加重要嘢做， 泳镜唔啱戴啦， 系啊，开始喐唔到啦。 条泳裤唔啱着。 唉，依藉口嘅嘢咧，我当然明白啦。即系我而家基本上咧。上年年尾嘅時候咧，處於一個非常之健康嘅狀態，哇！又去做 gym 啊，又成啦。即係雖然我做 gym 嘅方法咧都係好唔健康嘅。點解咁講咧？凌晨兩三點做 gym， 即係本身啲做 gym 呢個行為係健康啊，但我揀嘅時間一啲都唔健康。 其實我都唔係覺得咁差啫，凌晨兩三點靜靜 都係嘅。如果你喺英國嘅時間計翻轉頭咧，其實我真係等於喺英國嘅晏晝時間做 gym， 其實都健康嘅。 咁你個人都不嬲夜開啊？唔係，即係首先嗰樣嘢就係你就算唔係兩三點凌晨落去做 gym， 你都未瞓㗎啦。 我未啊，未啊，未啊，係啊，係啊。咁所以我就係嗰時貪咗24小時啦。咁跟住後屘呢半年之後我就停低咗、嗯。所以去到啊續約嘅時候。嗰、那個健身室度打嚟話啊，優生，我哋咧有個優惠可以續約，你有興趣嚟聽下傾下咁樣咧簽約咧咁啊？我之後得閒再揾你啊，咁跟住然後就沒有然後啦。冇啊，即係仲要平過我嗰陣時初頭 join 嘅價錢，但係啊。我都已經冇啦，我嗰桶奶粉咧又擺咗喺度。嗰陣時買嘅時候，我咧就真係同自己講，我對上一次的起心肝做 gym 嘅時候咧，嗰包奶粉我飲唔曬。今次我就覺得， 一定要飲曬， 一定得啊！因為我真係下定決心啊，會做好啲運動，嗰桶奶粉應該會飲曬。嗱，佢未過期嘅，我仲有彎轉嘅。我諗應該到近年尾咧，個人啊受呢、這個周圍嘅氛圍影響啊，又近生日又大一歲嗰啲咧，硬係要呢啲 做啲嘢， 就硬係會即係做啲平時自己唔做嘅咧。到時我覺得就會落定決心就好，我要再重新 pick 翻咁。我覺得應該有咁樣。 但係我又想問啊，即係其實呢個藉口又再俾我誇張啲，即係嗱，你冇你話你冇的起心肝落去做 gym 咁，我明啊，我都係啊。咁但係飲奶粉呢樣嘢係冇乜成本可言，你即係喺屋企得閒無事沖杯就飲得㗎啦嘛。 因為嗰個係跟即係跟翻你做 跟翻做運動嗰個節奏。 其實又唔一定嘅，係啦。咁我即係 default 咗將佢哋兩個擺埋一齊。咁、 okay, 其實佢一個補充蛋白質嘅啦。咁樣即係你要視乎翻即係好多類型啊咁樣啦。咁所以我就即係總之就係預設咗佢係同做 gym 嘅時候咧就擺埋一齊，唔做就唔飲，做就飲嗰種咁啦，係啦。咁好我係有一刻都即係呢啲係唔知邊度嚟嘅衰格執着嚟嘅啫，純粹係其實呢有一日突然之間瞓醒覺破咗個執着呢 就冇㗎就 OK 㗎 就 OK 㗎就會飲㗎啦。 你可能驚肥齋吸收但你冇做運動咁啲肉呢就長錯位置啦咁 樣。我基本上呢一年裏面啦健身所有啲舊波友嗰啲都點呀幾時打波呀咁啊真係搞唔掂呀咁啊好早呀、啊、你打十一二點我真係搞唔掂呀咁啊。但呢其實我發現到係我依两个月，我突然之间生活有一个好大嘅转变啊！就系、是、去到凌晨两三点咧，我开始眼瞓。 哦，你 好黐线啊！呢句嘢系咪啊？ 跟贴我嗰个进度， 正常两三点瞓咗噶啦。跟住我两三点，我开始顶唔顺啊！即系好似显得自己好奇怪咁。 系系， 即系我而家系，我觉得系一种逃避定系点咧？之前有一段时间。即系嗰个油门踩得好尽， 你话夜晚先做到嘢噶嘛？ 系啦，夜晚先做到嘢啦，然后放工翻到屋企，我当我十点钟开始啦，食完饭，我一晚可以做几个 task 咯，几个 task 即系譬如我可能要写篇文啊，剪一啲嘢啊，要度少少嘢啊，或者诸如此类啦，我可以做到三个 task、四个 task 咁，然后有个 to do list， 哇，好爽，搞掂，画一画，搞掂画一画。我而家一晚咧可以做嘅 task 咧减少咗，可能得翻两个，已经开始。顶唔顺啦，做完一个 task， 个人就会哦，唞一唞先，一阵再嚟。但系一唞咧，你一停低咗嗰个步伐咧，你要踏着翻佢咧，比之前更加难。我唔知系咪因为之前去得太尽咧、个人有一种疲劳喺度啊。嗰、那个疲劳 积住， 系啊，嗰、那个疲劳唔系净系身体上嘅疲劳，系、你嗰个意志上嘅疲劳。之前你个意志好强咧，真系。顶得住，搞埋先，眼瞓，做埋先，做埋先瞓。 系， 而家系唔紧要啦。我听日瞓醒再算啦，唔系红姐讲话听日瞓醒做啊，系听日瞓醒再算啦。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系你失去咗一个目标啊，即系嗰样嘢系咩意思呢？就系、是、例如可能你之前取得好行嗰期咧，你会俾一个目标就系挨到十月啦，挨到十月我就可以去个旅行放松啦咁。咁、但系你而家唔系嘛，今时今日嘅波哥已经去完呢个旅行翻嚟，你已经做咗你之前嗰个目标啦。咁、然后到你。 而家要追求下一个目标，你未有、哦，你未有 plan 下一个旅行，或者未有 plan 下一个你喺生活当中觉得好开心嘅事情，咁你就冇推动力去， 冇一个动力啊， 冇系啦，冇得呃自己话啊，我做埋呢啲嘢抢埋佢，咁之后就可以点点点点点，所以呢个目标都好紧要嘅，我觉得系。 同埋我觉得系嗰个工作环境啊，你熟习咗之后咧。开始有少厌恶啊，即系你对呢个格局好熟悉啊，或者剩咧，我就要转，因为我、 哦、 即系我系嗰种要成日转做嘢地方嗰啲人， 系啊， 即系有时啲同事话咁夜你仲唔喺公司唔走嘅，因为我知道我喺呢度咧可以好专心， 系 咁所以就留低整埋先， 改装下屋企间房咯。 啊 你成日都改下啲格局噶啦， 有啲嘢改唔到噶，我 整下啲灯 噶。系啊，但系因为而家咧，其实几贴近咧嗰、那个最终模样噶啦。嗰、 啊 那个唯一分别咧就系执干净，执走啲杂物啦咁样。 哦，那個、我 因为你个电脑你冇得喐噶， 咁换间屋啦，咁换间屋咯。 系令到我有少少谂过系 租出住， 要租一个 studio 咧、 啊， 但系啊。sorry， 真系冇咁嘅钱 ，sorry， 即系租出去住咧， 又多咗一个压力。 系啦，即系租出去住又系麻烦啦。咁样我系有谂紧呢一个问题，因为好明显咧，那个 productivity 下降咗、 嗯。 我未揾到嗰、那个嗰、那个都重新 touch 着嗰个位，可以好明显嘅，去到两三点钟突然之间个下降咗咧，有啲嘢会积累咗。会迟咗少少做就系因为咁， 同埋最近天气变凉咧，个人都系真系会有少少容易，我觉得唉，好似有啲上眼瞓。 系唔系啊？你唔好帮我揾藉口，而家都仲，即系你日头都仲系讲紧29度、啊。 系啊，我都系俾我下台阶你啫， 仲未到22、23度，真系冻、啊。 你唔要咪算咯，我下台阶。 呢个我唔要， 我收翻咯。 呢个我唔要成为你咁样样啊！又话咩天气冻游唔到水啦，但系天热嘅时候啊，好攰啊。 好多嘢做啊！ 我同你虽然唔系差好远，但系我唔想成为。 放心啦，仲过多个零月你就追上我嘅进度啊！你嘅年龄就去翻同我一样啦。 我系唔敢年头俾目标自己嗰啲人嚟嘅。系啊，因为冇用， 因为会做唔到。 系我知冇用啊，我知冇用啊，所以我头先你喺度讲嘅时候，我睇翻个年头有冇写一啲目标俾自己咧，冇啊。同埋个 to do list 长期都积住， 太多嘢未清啦。 哇，我睇下先，我 to do list 有啊，30几40样嘢。 哇，咁你不如你俾个目标就系清埋个 to do list 去咯。 好难清、啊，我嗰啲好长远噶、啊，即系譬如我要执我。我 hard disk 里面啲相你冇可能喎，或者我要执 啲你都唔会喐噶啦。 我会喐啊，但系因为咧佢系一个唔系一日清得晒嘅嘢嚟噶。 系， 但系你又会继续，你又会继续累积嘅、嗯。即系譬如要清自己电话里边嘅一啲相啊片啦，清 hard disk 里边嘅之前旅行嘅相啦，清 hard disk 里边嘅歌啦，呢一啲我间唔中会做噶，但我发现唔系一个一日可以做得完嘅。咁你一日做唔完嘅会点咧？你就覺得好似冇進步啊，冇一個 progress 係啦，即係譬如我仲有一樣嘢要做嘅，我去完日本翻嚟之後，我發現咧，我要重新整理過個衣櫃，我個電腦咧係 hold 住咗一啲 tab 喺度噶，擺住咗就係整理衣櫃嘅一啲歸納嘅心得啊，或者一啲衫點樣樣去唔著嘅事，唔係著完未洗嘅衫應該點樣樣去處理佢啊？ 分享呢啲俾我嘅，喂，揾人分享呢啲。 我未啊，我未歸納到啊，因為我只係嗱呢，我就係一個咁嘅人嚟嘅。突然之間出幾條筋，我覺得要做咧，我就會上網 search 啦。search 完之後擺咗喺度，可能我就擺低咗，翻屋企做嘢。第二日我就唔記得咗我有 search 過呢件事。直到有一日突然之間得閒嘅時候咧，這個嘅 topic 又會彈翻出嚟，跟住可能先處理咯。咁但係因為我就所以。啲網頁我會開曬喺度，我電話啲網頁係開咗40-50個 hold 咗喺度，係、 okay. 啊，即係呢期睇緊嗰啲嘢，我就擺咗喺度咯。因為我一 delete 咗，我就會唔記得噶。 因為小弟最近咧都為咗轉櫃執緊個衣櫃嘅，咁所以如果你有呢啲咁樣嘅咁好嘅收納小 tips 咧，係絕對係可以分享俾我聽嘅。因為我係我喺執嘢方面係奇差嘅。你可以下个礼拜有时间嘅话，分享少少呢啲咁嘅心得俾我听。 我俾个咩你咯？你开睇《碧咸传》咯。佢话其中一 part 就系话佢整理啲衫整理得好整齐啦。 系啊，碧咸啲衫系咪套套都一样嗰啲嚟噶？套套都系波衫啊， 套套一样都未必执得好啊。你睇下佢有一段片就我见到讲啊，系好令人惊喜就是、哦，原来佢去整理收纳系做得几好。 OK， 可以睇下。所以夜晚唔瞓觉咧，都有好多嘢可以谂啦。然后想一想一下就攰，然后又走去啊，不如都系瞓翻觉啦。如果你喺收纳方面有啲心得嘅话，你不妨可以同阿斌 share 下，又或者对于自己啲 to do list 点样可以清得快啲，你又可以同我哋讲下。 中抑郁告别，一起跳舞开心叹意。 张曼芝不眠游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长沙湾永康街一栋唐楼有单位出现裂缝，屋宇署派人检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冇明显危险，将会继续跟进个案，确保公众安全。屋宇署高级屋宇测量师徐家健表示，涉事单位位于永康街52号五字楼，厨房人员到场视察发现，大厦后座五字楼一个单位的洗手间，升高地台与楼板之间有一条阔大约两尺的裂缝，又发现下层四字楼天花出现大规模石屎剥落，并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单位业主声称上个星期完成临时加固工程，检视目前情况之后，厨房认为仍然有需要进行临时支撑和修葺工程。徐家健说，厨房曾经向大厦发出强制验楼通知，但业主没有履行要求，部门已经安排承建商处理。市政报告提出下调股票印花税至 0.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股票印花税的减幅是相关官员和行政长官各方商议和通盘考虑之后的集体决定。他指出，影响股票市场流动性因素除了成本之外，亦都涉及投资气氛对后市的看法，当时的经济环境，另外亦都涉及地缘政治因素，因为会影响资金流向和对市场的短期情绪。另外，对于楼市辣椒减辣，陈茂波说，当年提出楼宇需求管理措施的环境与现时情况不同，因素包括交投量、炒风、未来供应量、经济环境情况等。在综合考虑之后，当局认为在现阶段减去一部分的住宅物业需求管理措施是合适做法。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21次高官会在北京举行。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国和东盟国家就南海形势全面有效落实宣言、海上务实合作和南海行为准则咨询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认为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呼吁保持克制，加强对话，妥善处理分歧，维护海上局势稳定。各方一致同意继续全面有效落实宣言，深化海洋科研、海洋环保、海上搜救、海上执法等领域务实合作。他又说，中国和东盟国家在会上宣布正式启动准则案文三读，同意加快推进准则磋商，争取早日达成有效、富有实质内容、符合国际法的准则，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友谊、合作之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同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 N 先提翻你，东区走廊往柴湾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铜锣湾消防局。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嘅车龙咧，去到香港仔隧道收费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系较为车多。

全新的礼物，明日变礼物，谁减价要接受，谁高价要接受，迎新即送旧，前路放气候，谁讨厌要放走，谁终于要带走，即管减价吧，二手四手记忆都接受，由人完结以后，由人还会邂逅，请PM我吧，二手四手幸福等接受，我们唯有放手，情人要转手， 艺术品很优雅，建议都体验它， 体验它， 用上帮手吧，就是让下位让无 差。 送旧前度已折旧， 要 接受， 要放手。 船长即合埋，谁亦有买卖。他减价要脱手，他高价要接受。 曾比特同埋陈伟璇合作嘅作品叫《旋转拍卖》。 公主若太挤，房屋供应问题，无人愿揭穿感情已逝。为何在你心分不到一个位？我占地其实已是上。留住你一个

请听我的 MC 与我无关，以及是 How Z 的 Better Things。当人认真望住你，同你讲一啲说话嘅时候，我谂都值得相信嘅。 日日弄见流人，目光仿佛喷上我之间。 Kaden 林君年嘅 Why are you always looking at me？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不负你我。人生你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我是三五成群夜摄，万圣节我会将个公公婆婆变成中国古代的皇帝和皇后，再带他们落中环的酒吧感受节日气氛。一来他们在我心目中就是皇上和皇后，二来他们都未着过古装和这样过过万圣节，就俾外国人体会一下我公公婆婆的霸气啦。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万圣节夜缤纷，全家玩得好开心。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是 博成，今日呢位嘉宾好多开心嘢啊！今日佢系生日啦，下年咧佢系开红馆咯。 系啊，斌臣，只要你个人唔尴尬，冇嘢做唔到噶啦。所以今日我哋要送呢句俾佢，听住咯，毫无顾忌。 哇，博成，但我戥你尴尬咧。 骚动音乐嘅嘉宾咧有啊，寿星仔啊，洪家豪啊，喂，嗨，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多谢多谢多谢， 系啊，所以我哋 生日都要。 都要 有冇尴尬啊？系咪尴尬啊？ 完全冇啊！ 冇啊！生日都要开工啊！ 系啊，祝你哋啊， 系啊，几、okay, 幸福啊！ 好开心啊！ 系啊，所以我哋有生日礼物送俾佢， 好似特登有佢，唔通真系有礼物咩？ 好有诚意啊！ 见你有礼物啊嘛， 毫无顾忌啊！ 嗱，今次啊食翻正啊新歌，毫无顾忌啊，就用你嗰个豪啊， 就只要你不尴尬， 系啊， 点解啊？毫无顾忌， 毫无顾忌咯，系啦。咁啊，第一个好消息啦，下年四月份就登上红馆啦， 冇错冇错， 系呢、這个就大家都等你开心。呢、這个消息系几耐之前知嘅？呢、這个系 两个月到咯， 系 啊，咁两个月前到咯，咁就。开心嘅，咁同开心同时亦都有啲紧张啦。因为本身我其实我 expect， 即系我自己嘅期望咧，就系谂住如果下年年尾批到咁就好啦。咁样即系距离我上一个演唱会就足足有两年时间俾我去，即系俾我去成长啊、嗯！即系你有时唔可以太迟噶嘛，做啲嘢 系 咁啊，同埋啲歌又可以有啲唔同嘅，即系多元化啲咁样啦。咁但系佢突然之间就。好好彩咁样早咗啦，咁就令到我就有少少措手不及啦，因为你要即刻准备啊，谂啊，度嘢啊嗰啲咁啊，系 会唔会第一样嘢就好似你咁讲，即系歌上面想多啲变化等等，咁而家提早咗都成同你原本 plan 半年有多啦，咁系咪所以啲歌就会需要再做得快少少？ 系快好多，同埋就就变咗冇得即係摊长咁样话我派一隻先咁样睇下点啦，咁样可能係有机会係派多两三隻，跟住然后有其他可能再出多几隻係要喺 show 前就要可能一个我唔知 digital EP 咁样就出咗去先咁样，可能係咁。因为点解咁急呢？其实好坦白讲，我就算只要你不尴尬未有呢首歌嘅话，就算冇呢首歌，我其实本身已经都够歌做一个 full length 嘅 show 㗎嘛。咁但係就因为上一次做摆晒出嚟啦，即系可能得一两只冇真系唱，咁就搭摆晒出嚟，咁就变咗唔可以太似咯。咁有啲歌系想揾替代品替代咗嘅，即系譬如我上次可能表情符可以跳舞嘅，咁但系大个咗啦，咁你啲呢一种轻快嘅歌系啲咩咧？咁就揾啲 R&B 嘅歌同佢即系取代咗佢。我觉得系要需要嘅呢样嘢。 咁有冇令到手上譬如可能創作緊嘅歌會因為時間變咗四月份啦，即係有啲調整啦。 絕對冇嘅，因為咧我自己個人創作嘅歌嚟講咧，都係只要你不尷尬同埋可能多一兩隻嘅啫。咁所以就其實千祈唔好期望咁高，因為即係。都年纪都大啦，必须要承认嘅就系、是，即系自己作曲咧，其实就唔系喺呢个，即系好有自己个人风格嘅作曲。咁亦都我作某类型系几好嘅，我觉得。咁但系如果你想多元化啲咧，就其实都做唔到咁多啦。咁就要都系要靠别人嘅音乐咯。咁样，所以 你自觉自己作得最好嘅类型系边一范啊？啱啱嚟， 坦白讲啊嘛， 坦白嘅， 浪落脍炙人口嘅 K 歌， 浪上口， 因为我觉得呢啲系我嘅，即系我反而捉到嗰种香港味啊，即系香港嘅广东歌流，一路以嚟咁嘅 K 歌系点啊？咁亦都即系成绩上又证明到啊，好似真系。自己系做呢啲系叻啲嘅，咁其他真系冇咁叻嘅，咁样咯， 系得到其他冇咁叻嘅嗰啲个其他嘅意思啊，例如 即系可能有啲快歌冇咁叻啦，咁可能啲即系譬如啲 R&B 可能有啲半 R&B 嘅嗰啲广东歌，其实就自己冇咁叻啦， 系 可能快歌就顾之然啦，咁样咯，咁就仲有啲可能有啲歌系摆明攞嚟跳舞噶啦，咁嗰啲更加唔识添啦，咁就所以变咗。好限制于即系可能 吉他啊、琴啊咁样就系我自己平时作曲嘅工具咁样咯。 系 系， 咁我想知道，譬如你擅长系譬如一啲旋律，头先讲嘅抒情啊、K 歌嗰种啦。咁但系嗰种旋律好 catchy 系你嘅强项嘅时候，嗰啲旋律可唔可以喺透过编曲或者点样将佢变得唔系咁传统嘅广东抒情歌，但系保留到你叻嗰样嘢，有冇可能嘅？其实 因为咧，通常咧，大家接收到嗰啲类型嘅 melody 嘅时候咧，就会预咗嗰个 melody 系比较大众啊，咁所以咧就唔会攞个编曲嚟做一啲小众嘢，就会唔即系好听讲唔会浪费嗰个大众啲嘅 melody 去换取更好嘅收听率啦。咁但系唔好听嚟讲就系即系唔好听嚟讲就系、是、其实你个melody 都唔乜特别，咁我做咩要做啲好特别嘅嘢咧？咁样咯，咁所以就。其实我真的作少了，即是现在这个年，尤其是即是不停这样都有很多评语，就是说我首首歌都差不多啊，那 我自己都知道的，那我也都希望有突破的，那所以就有了只要你不尴尬这首歌啦，那但是我自己有少少失望，好像大家都是仲是觉得是都是好似的咯、 嗯、 但是我自己觉得是有很大分别的咁咯。 系，但因为你啱啱讲嗰样就系知道啊，你都想有啲突破，但系譬如实际行动上面有嗰个突破，其实系点啊？因为嗰样嘢可以好难噶嘛， 你可以唔识噶嘛， 系啊， 即系我系唔识你打碟个饭，即系其实快歌就系你嗰饭嘢嚟噶嘛，即系可能攞啲 program 啊、电脑喺度剪剪贴贴啊、砌下呢样，又加埋晒啲咩 effect， 但系我可能呢样嘢真系未必系强项，咁就即系不如创作啦。咁咯，系 吓，咁但系嗰个突破位有冇自己去揾一啲嘅方法，例如做咗啲乜嘢去试下踩前一步咁、 哦？譬如今次只要你不尴尬咧，其实我系第一次用一个咁嘅方法写歌，即系我哋时下嘅年轻人咪好兴，即系话整个 loop， 跟住喺上面唱啲 melody， 我真系咁样做噶。 Okay, 今次我就真系、哦，以前我唔会噶，一定系一路弹住一路作咁样。跟寫低佢，咁我今次真係喺個即係喺個電腦度起咗個 loop 四個巴，跟然後咧就作咗第一段先，跟然後咧 copy 咗個 loop 落去，跟然後再作第二段，即係我係咁樣嘅。係， 試下呢個方法。 係啦，咁結果我係開心嘅、興奮嘅，因為我係因為我想即係頭先講話我啲歌好似啊，咁但係咁呢首我就會希望除咗 chorus。嘅部分咧，其他都冇嘢重複嘅。咁、我係做到，我係達成到呢個目標啦。咁亦都，我覺得自己又用咗一個新嘅方法去作曲，亦都好似同以往係有少少唔同嘅咁樣咯。因為我驚 chorus 如果都變得太勁咧，就變咗連即係連動聽感動都冇啊。係、啊，因為好坦白講，有時真係都好講嗰個 hook line 啊嗰啲，咁所以就係咯，今次用咗呢个方法叫做行前咗一步，但系冇啊，好复杂噶，你唔系话一朝一夕就学得到啊， 系即系因为有嗰个谂法就系想变都好或者想 improve， 但系嗰个做嗰下先至系最难的。 即系你听到嗰啲韩国啊嗰啲外国嗰啲 demo 声嚟，都唔知佢点做嘅，所以可以你即你明唔明啊？ 系 做即系你系吓。即系点样做？点样谂出嚟？点样同埋点嚟嘅？系咯，咁就所以有啲嘢嗱，好坦白讲，我觉得系成长都有关系嘅。咁你即系嗱，你要学得识呢样嘢，两样嘢啫。一系你就自学，一系就俾钱人学。咁啊，细个冇呢个条件，屋企又冇呢个条件都供养我去读音乐，咁就冇啦。咁、但系自学咧，细个又冇 YouTube 噶嘛。咁就到我大个啲嘅时候，开始即系互联网开始发达啦，咁就。已经过咗个求学期啊，系啊，学嘢开始慢， 个人过咗啊， 学嘢开始慢啊，系啊，咁咯，系啊，系，所以有少少遗憾啊，系啊。 但你有冇自己试下即系整下啲快歌，真系试过喺屋企？ 有嘅，结果系不堪入目嘅。 系因为你对于跳舞呢样嘢本身有一个抗拒喺度，定系咩？ 唔系，系本身个人流嘅血液系冇呢个血液，即系好似 Gareth 咁，佢起个底就唔系你，我即系喂大家一齐砌个 beat， 我会砌咗个。可能最多砌我会砌咗个广东歌嘅 beat 出嚟噶、但佢系一嚟就炳咗个 hip hop 咁噶嘛，可以 okay, 即系呢个血液嘅问题， okay. 我真系觉得即系点解我哋会即系点解黑人音乐黑人做系会叻啲？咁佢的确系因为佢本身个文化就 系 咁， 系啊， 佢阿爷嗰代已经系咁啦，咁就变咗佢真系我相信系有 DNA 咯， 系 系 你而家睇翻自己啲歌，有冇你觉得你写歌嘅旋律，个人最受影响会系边一个嘅人嘅歌噶？ 即系你受边一个人嘅影响，你觉得几大嘅？即系啱啱讲嘅血液嗰样嘢啊， 其实冇啊，整个广东 成个都系， 即系由小学、中学开始听嘅嗰啲歌咯。 边个时期系最劲啊？你觉得？ 我好似系二千多少少嘅，即系开始十零岁、十一二岁开始踏入中一啦，跟住然后会上网揾下，系啊，揾下啲歌嚟听啦，即系Twins 啊、Eason 啊、容祖儿嗰啲就好大影响咯，因为你系最吸收啊，你成长最熟，即系好坦白，我哋而家去唱 K 都仲系唱紧《K 歌之王》嘅啫嘛，系啦，咁但系嗰啲就系我嘅长大，所以就好。是整个那个气氛咯，就变咗啊！而家嘅嘢我反而真系唔识啊，即系我只能够做翻我，但我嘅强项只能够喺一个 project 里面出一次嘅啫嘛，一两次啫嘛，系啦，就系嗰啲 K 歌你唔可以只只都系咁样噶嘛，咁所以逼不得已，唔系逼不得已嘅，其实系非常愿意就系去揾 demo 听下，即系攞人哋嘅歌咁。 OK， 咁啊，啱啱讲到即系关于呢个歌路嘅 variation 问题，就系去到。第一次開紅館一個即係叫做比較大型製作嘅 show 啦，即係喺歌單嘅選取上啊，或者你呢一刻仲有距離半年嘅時間，第一樣最緊張嘅部分係啲咩嘢呢？ 顧之然就係點樣？顧之然就係唱嗰方面啦。咁首先就當然即係自己同一路都有進步嘅，即係好坦白，我自己都揾到個進步，聽得出嘅。咁但係就都係對喺外界都係背負住一個即係唱歌差嘅罪名。咁我亦都理解嘅。咁我真係唔係最好嗰啲，但係咧即係俾我覺得以我嘅方法去演繹咧，我覺得係我有一套方法係我自己嘅演繹方法嘅。咁所以唱嗰方面係即係都想入嚟听嘅人觉得，佢真系叻咗啊咁样啦。咁第一啦，第二就系点样咁，因为你实听三十只歌，其实系需要一个方法嘅，即系个方法就系、是、你要系成个 rundown 里面，你要去揾到底有啲边啲位可以，其实你系可以悭咗嘅。咁嗰啲就你要，其实件事系，我觉得一个演唱会要做得好系好难啊。但系做得到完成到已经好难咯，系啊，因为我觉得系好难嘅一件事。咁就呢一样呢、這个最紧要啦。咁第三就系头先你话 run down 嗰方面，其实我谂翻过往就系好多歌我系有时啲歌咧，我可能现场演绎紧嘅时候，其实冇演绎到嘅，因为咧可能譬如及时行乐，其实我系从来没有一次系。唱緊個歌詞，然後你感受我咁樣。我攞呢首歌不嬲都係可能同啲 fans 一路唱一路即係揮手啊， 發生緊 咁樣。係啦，咁啊，但我係冇入過個故事嘅。咁我好想藉住自己呢個 show 就有啲歌，我想回歸翻個歌詞本身。到底我係應該要點樣唱？即係其實 set song 嚟噶嘛。係啦，當然啦。我覺得所有歌都係有兩個解讀嘅。都可以是 set， 可以是即是有正面负面的。及时行乐或者咁讲啦，以往我就是用一个正面的同你讲，我想祝你别离快乐。但是这个是我同观众的讲的嘛。但是如果我有个假设的对象，我想祝你别离快乐，那就要你观众你感受我个同一个空气讲的说话。那我想试一下即是系咯，去翻歌词本身嗰件事咯，都系洪家豪嚟嘅，咁只不过咁洪家豪都会大个噶嘛，咁咯，咁但系，譬如我头先同你讲话，我好想认真咁唱一啲歌啊，或者个 show 好认真，反而啲同事唔系太 buy，因为你洪家豪呢个 figure 本身就系一件我入到嚟，好坦白讲，我哋即系唱歌都系娱乐。大家啦 ，entertainer 咁 样。其实你个人有我可能会 expect 我入到嚟系好开心，睇到你个 show 我好开心，或者你同我哋嘅唔知有啲咩交流好开心。咁但系如果你入到嚟粒声唔出咁样唱，我当你好叻啦，唱到神咁样唱咗三十只歌，跟住走。其实可能佢系得不到满足嘅，因为佢本身入嚟个本质就唔系要，即系我觉得有啲歌手你系会希望可入到去听到。即系譬如 Eason 咁，你希望佢哇，我听到你 Eason 现场唱歌咁样啦。但系本身其实洪家豪就系佢哋就系想洪家豪带到快乐俾佢啊嘛。咁我觉得可能 有機會是我自己想多了的，就是、嗯、即其實不應該掉了的嘛，即你是令到人開心，但你不應該是因為我是做演唱會，所以我呢我就要好認真，即不是說你唱歌不認真、嗯、但是你不應該掉走你自己本身 有的一些特 質，是啦是啦，咁樣咯，都應該要在個 show 度呈現咯。 係，同埋講到尾一句就係、是、有時就係、是、即係一路跟隨住你嘅人嘅，去到嗰刻你做啲咩都照 都贏啊， 都會中意咁。 但係好矛盾嘅就係你去到呢啲咁咁重要嘅 moment， 其實你有時好想證明一下自己咁樣。 係、 嗯，咁但係嗰、那個證明自己又好可能會。即系头先咁讲，龙咬反绝咗咯，即系你会掉咗本身个自己，嗯、所以系咪应该要该证明是证明？即系有啲歌你咪攞嚟证明，哦，我有唔同到，有啲歌你又继续玩咁样咯， 系，即系每人都有啲咯。 系咪心态上有少少而家会有啲心急，想大家知道多啲洪家豪嘅另一面呢？ 其实我相信都。大概都知啦，即系近呢半年都又多咗啲节目啊，多咗啲电视咁样。但系其实反而系个心态系咪俾自己太大压力先至会咁咧？即系谂好多嗰啲嘢啊。其实可能系太 care 人哋点样谂自己，你先至会想证明自己噶嘛， 系 咯，可能系咯。系好好啊！呢、這个好似一个理论，即系哲学堂啊！我哋用呢个哲学课，系啊， 剖析紧呢个内心 哲学，系啊。 这晚看灯色渐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浮沉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动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受到低温症我难抵抗，醒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我停滞了怎承认，可否跪至限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 洪家豪之前的作品。 想起太多， 期待他真的演绎到这份歌词意思的一次演出，由这首《及时行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上昼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在北京时间下午5:46成功对接于太空站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大约6.5小时。依照任务规划，三名航天员汤洪波、汤星杰和江新林将会从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进入太空站天和核心舱，与神舟十六号乘组在轨轮换，驻留大约6个月开展实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预期本年度财政赤字将会较年初预算的时候高，主要由于印花税收入、卖地收入都较预期少。他说目前没有计划上调薪俸税或者利得税等的任何税项，而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吸引到的首批30间企业，涉及的10000个职位之中，大部分是中高层职位。他形容只是工作开端，对当局在努力招商引资过程之中所贡献的税收有信心。长沙环永康街一栋唐楼有单位出现裂缝，屋宇署派人检查，认为整体楼宇结构没有明显危险，将会继续跟进个案，确保公众安全。屋宇署高级屋宇测量师徐家健表示，涉事单位位于永康街51号5字楼，厨房人员到场视察发现，大厦后座5字楼一个单位的洗手间升高地台与楼板之间有一条阔大约2尺的裂缝，又发现下层4字楼天花出现大规模石屎剥落，并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单位业主声称上个星期完成临时加固工程，检视目前情况之后，厨房认为仍然有需要进行临时支撑和修葺工程。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六和星期日间中有骤雨，随后一两日天色逐渐好转，日间干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而家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兴芳路亦都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永德里广场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是接近管道入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只是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另外九龙入口那边收费广场是车多的。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去深华实道上桥位，龙翔道上狮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另外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去彩虹隔音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和富中心的意外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到去湾仔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睇下啦。 公共广播95年，同你重温经典。 今个星期与你重温的是庆祝香港回归活动。 当年呢，因为是10周年啦，我想写一只歌感谢香港人嘅，唔想写一啲好大嘅，定系五光十色、比较空洞嘅赞美嘅歌词。咁我觉得香港应该系要感谢翻香港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凌晨12点至2点，收音机回忆录。 第一潮妈每个星期访问一位潮妈，分享下佢嘅遗母之道。 今个星期为大家揾嚟遗传学及基因组学专科儿科庄淑贞医生。 其实个个妈妈，我觉得都系100分噶啦，想照顾好屋企，好多时候又忽略咗自己，自己嘅感受都好紧要嘅。有啲情况搞唔掂咧，真系要揾人倾。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日朝早10至11， 志芬、 崔杰同 第一潮妈。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送音乐咧，继续有洪嘉伟喺度啦，有你嘅新歌就系呢首《只要你不尴尬》啦。咁啊，呢一首歌咧，咁我同阿斌都会估关呢首歌嘅嘢嘅，咁啊，再交俾你揭晓啊。 系咁啊，我估先啦，因为头先嘉豪都有话自己写歌嘅方法唔同咗嘅，咁啊，我都觉得有一个位比较比起之前嘉豪作嘅作品，我觉得几抢耳，系反而喺佢 rap 嗰个位啊，完咗个 chorus 之后 rap 嗰个位咧。做翻一個低八度嘅聲去rap 啦，同埋嗰種 rap 嘅感覺有少少，可能我以前好喜歡聽周杰倫年代嗰一啲 rap 咧，都係會有少少 mumble 地去 rap 一啲嘅 melody 出嚟。咁我覺得呢一個係今次反而被特登諗一思考一下，轉咗一個新嘅創作模式，可以點樣同以往嘅作品有啲唔同咧？就係呢個位擺一啲心機啦。 係。我想估咧，其實因為呢首歌聽嘅時候好 surprise 嗰位，即係前面一開始嘅時候 intro 即係個吉他啦，就會諗啊只歌走向去邊咧，跟住之後到你開口唱好快，跟住就入咗一個 beat 咁樣去行。咁我想估就係即係呢一個 arrangement 上面會諗就係咁樣，即係前面 acoustic 啲開咗個場先，等你以為係咪會係一啲經常會聽到嘅聲，但係當你入 beat 嘅時候就變咗另一樣，又想有一啲咁樣嘅 surprise 喺嗰個聲音上面咯，喺呢一首歌度想估。 咁你可唔可以都啱噶？ 可以噶， 都系 啊。咁啊，回应咗 rap 嗰度先啦。即系某程度上又唔系真系叫 rap 嘅，因为我系唔识 rap 嘅，但系嗰个都系有啲有 melody 嘅。咁但系因为近年好多歌其实都第一个 chorus 翻翻嚟之后咧，都会系好似变咗另一首歌咁。咁就参考下大家啦。即系因为我都觉得即系随住时代变迁，我哋嗰套都可能要去慢慢即系适应下其他。咁。系咯，就所以有咗嗰段嘢，因为嗰段嘢都 其实我摆咗喺个脑海度，我想有一首歌系去到嗰个位系咁样嘅，好耐噶啦，但系就一直都冇机会做，咁终于有机会做到，咁就都我觉得都开好开好开心做到呢、這个呢样嘢嘅。咁至于你嗰、那个组入咧系我嘅谂法嚟嘅，即系嗰个 beat 系第一个 chorus 已经要爆出嚟，因为我觉得首歌要早啲去 揭嗰样嘢， 因为咧如果你第一个，其实你又要谂，即系如果理论上嚟讲，如果你第一个 chorus 唔入 beat 咧，其实你个 rap 好难成立噶， 系， 因为你个 rap 好难无啦啦即系好静咁样，跟住无啦啦加个嘣，转咗个气咁样，即系应该系要持续，反而系个 rap 嗰度应该系要嗰度 drop 啲啲， 系， 然后你嗰个讲嘢就喺出边喺度讲，跟住之后再入翻，即系我会系咁谂咯， 系，咁啊呢一首歌其实你都会讲，即系个 chorus 嗰度就会 keep 住，希望一样一啲，大家可以跟到啦。但其他部分就会每一段都唔同头先嗰啲。咁其实呢一首歌你自己写嘅时候，嗰阵时系啦，即系嗰个过程啦，点样起步，点样边啲 part， 点样去开始咧？ 咪其实一如以往嘅，都系由自己最熟悉嘅钢琴啦。 系 咁、个 demo 就系个钢琴系有个 loop 咁样，跟住同埋其实都系好无聊嘅，即系整咗个钢琴，即系求其揾支木吉他咁样噔噔噔噔咁弹，跟住然后之后整啲声效，咁样，跟住就系咁样。 但系当下系未有 melody 啦， 冇噶，系啊，因为我觉得咧，有时咧起咗一个好自己觉得好中意、好有感情、好有感觉嘅hook， 即系 instrumental 嘅 hook 咧，系都几有用嘅。即系做呢啲歌啊，讲紧咁因为。可以系嗰、那个，其实嗰个可能系最嗰、那个反而系重点咯。我可能 个龙骨好似喺嗰度。 其实你听翻以前咧，譬如大懒堂咁，你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跟住佢成首都系 keep 住有呢个噶， 一响就会记得啦。 系啦，系啦，咁样成首都即系反而嗰个就系个骨干，你喺上面铺啲咩系另一样嘢咯。 咁有个骨干之后，跟住系。就慢慢再谂点样铺啲嘢上去啦。咁嗰阵时嗰个骨干嘅时候，琴啊等等嗰、那个 feel 啊，或者嗰个叫做 arrangement 嘅方向，系咪脑里边都系已经系好似而家我哋听到嗰种，即系一啲 beat 嘅嘢啊，一啲段落。头先话摆咗好耐想做嘅，其实开头做呢首歌嘅时候，都已经有谂呢啲系会啱呢首歌咧。 我嗰阵时就乐器即系 band 少少嘅，因为自己喺即系自己做电子 beat 又唔系真系好叻咧，咁所以就用攞部琴打咗个翻打翻个一个真鼓嘅 pattern 出嚟咯，咁就有少少系几行几有力嘅 balance， 即系有少少 DJ 嗰啲感觉嗰啲嘢嚟嘅，咁就系咯，但系而家即系譬如 Randy 就会多翻少少有啲嗰啲 vocal chop 啊，即系到即系好似有个即系系咯嗰啲，咁就嗰啲都系一啲骨干咯，系对佢嚟讲咁样，咁就其实本来我谂住 acoustic 吉他开始先添，跟住佢都系。Randy 中意用电吉他多啲， 系咁其实有啊。头先你讲自己完成咗嗰个 demo 嗰啲之后揾 Randy， 咁其实系咪大家都会来回倾，即系 OK 攞住呢个食材啦，我叫做点样样煮一个咩餸，就系会来回去倾试一个，因为你本身就系 band 啲多啲嘅，咁但系而家听到就系另一样嘢嚟噶嘛，因为 首先第一样嘢，我想佢哋其实我哋大家都有个默契就系、是，千祈唔系好嗱。点讲咧？那个默契就系你唔好理我 demo 做咩先。但系咧嗰个起承转合咧，即系譬如几时入股啊？大概我因为有时候呢啲位个作曲人系会考虑埋哦，我要入股啦，所以我先咁样写噶嘛，可以 系 咁就呢啲位就 Randy 会即系 take reference 啦，我呢个啦。咁但系整体编曲，其实我都会有时同佢讲啊，好中意呢啲歌啊，呢啲歌咁佢咪可能。喺呢度又即系攞啲參考，嗰度攞啲參考，佢即系咁樣嘅啫。所以反而呢只就好快咯，即系好快佢就搞咗一個我覺得好滿意嘅，都好似冇乜執添，冇乜改佢。 係揼好咗呢個骨幹之後，咁但係當時應該未有只要你不尷尬呢個主題之前，係咪即係去寫呢個 demo 嘅時候，都係用一啲最大路 K 歌情歌嘅主題去嘗試唱下先，咁然後先再交出去咁樣。 我個 demo 就全部都係得嘅，但係咧，我本身咧係寫呢首歌，我係諗 set song 嘅。OK， 係啊，但係咧，咁第一次同 Wyman 合作啦，今次。Wyman 第一次一听完就 message 我觉得嗰首歌 sweet 啊，话，佢就话觉得首歌 sweet， 咁我觉得啊都几得意，因为有时你知即系 我即係你自己寫咗好耐，或者你諗咗好耐嗰樣嘢，其實我一坐低聽，唔係喎。即系吓，我唔系咁谂，即系可以系咁噶嘛？咁、所以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呢样嘢。咁就亦都即系歌词同佢所以即系当然话歌词就第一次合作啦。但系其实我哋即系真系填词之前都有都有倾偈啊，了解一下我啊。咁亦都我相信佢亦都有即系去即亦都知道我本身性格系点啊，咁佢又话其实代咗呢个主题喺度好耐㗎啦，咁但又好似未揾到一个好合适嘅 主人 嘅，係啦咁样囉。咁就一开头我收到份歌词我都觉得有啲，我有少少都真係会唔会太尴尬呢？因为而家年轻人係好怕尴尬㗎嘛，咁即係如果大家都尴尬其实听都唔听㗎喎，可能咁但係过咗几日之后可能消化完我就。我先发现原来佢系写咗一份好似我系最适合唱呢个歌词嘅嘅角色咯，系咯咁样咯。 点解会消化咗得出到呢个结论？ 就系因为有同事同我讲，系啊，有同事同我讲，佢话啊，我觉得第二个歌手系唱唔到呢份歌词啊，即系冇人可以，因为有时候一首歌讲乜或者嗰首歌系点，其实都几系唔系话我哋。咩歌掉到落嚟都系我唱完就系嗰个人噶嘛，咁其实系因为你系嗰个人先唱呢啲歌咁可以系，咁所以就呢一个我觉得系几重要咯，系， 同埋我觉得尴尬两个字放喺你身上面嗰个有趣会 relate 到就系咩？本身你个人喺 系啊 嗰一面系一个冇尴尬嘅，系唔会尴尬嘅一个感觉嚟噶嘛？ 系咯，其实我呢啲都系扮猪食老虎嘅。 伎俩啦， 即系废柴嘅，因为我哋喺网络上好似完全唔尴尬咁，但系其实真人系好尴尬，咁就都系一啲原来都系网瘾青年咯，我自己都系。 但系都未必有第二个歌手可以咁够胆用一个咁破格嘅 CD cover， 其实真系史无前例呢个系嘛？ 我好想知啊，因为你嗰个 post 即系唔系话俾几张大家拣嘅，咁第四张你自己就话系即系玩嘢啦。咁嗰个玩嘢真系玩嘢点话？因为你都会估到大家会真系 其 实 高层嘅意见就觉得即系想有个玩嘢嘅，系因为其实高层咧即系话我公司华纳高层啦，佢高层系好多鬼主意噶嘛，咁但系佢啲鬼主意咧唔系成日都俾佢发挥到，因为唔系只只歌都可以咁样玩咯， 啱啊， 系啊，咁所以难得有只歌咁样咧，佢哋就谂咗好鬼多呢啲咁嘅死人嘢，咁就你谂下即系。佢同我讲整咗咁嘅相啦，系人都知道会投嗰个啦，咁最后跟住咁我净即系我话吓，其实我冇问题噶，有乜所谓啫？即系我觉得几正添，无啦啦喺嗰啲串流平台无啦见到张咁嘅大头， 系啊， 你系嗰、那个系首 single 嘅 cover 唔系啊话，最离谱系我同佢讲，喂，其实我好认真问噶，即系临出嘅时候我话喂。好似大家都未必睇到呢个相会 relate 到系首歌，不如加翻个歌名喺度。佢话唔好、啊，我哋觉得加咗歌名就 就唔系咁 尴尬啦， 即系唔窝啊。 系 我想加翻，哇你哋都浸咗去， 佢 都 几 尽呢个几癫、啊，你哋咁样咁样咯。咁但系我觉得即系个默契就系、我哋即系我应该点讲咧，即系咁啱佢哋有好多咁啱遇到呢班人， 系 然后佢哋又遇到一个。我肯即系会咁玩嘅歌手，而我又即系一个咁嘅人，又咁啱遇到呢班同事，就有化学作用咯。 系，同埋另外仲有个同事好癫咁样样，你应该事前唔知一瞓醒觉就个 social media 好多人转咗。 系啦，咁就 一睇真系一觉瞓醒， 一觉瞓醒就我哋就转晒你嗰个头像啦。 系啊，打开点解咁多人都系咁？ 仲特登提我临出 post 之前五分钟提啊 嘛。其实我嗰阵时又有担心过少少，惊扰民，即系包括呢啲气球啦，咁惊扰。其实喂，你谂下，即系叫做对我冇嘢都唔睇啊，都如果喜欢我嘅就冇所谓啊。 系啊， 至于些少唔喜欢我，其实就唉， 咁冇所谓啊。如果本身唔喜欢，咁都系唔喜欢，咪继续唔喜欢咯，冇所谓。 但我唔想佢即系又见憎恨上加憎恨啊嘛。 啊你唔好话即系转咗之后，真系有啲 friend 问我做乜嘢，即系佢好奇呢件事系乜嘢，跟住系 有 系系啊系啊系啊。 但 我都收到啊，有啲 friend 嚟问我做乜嘢。 其实我 系 好想即系大家即系用咗呢、即系见到呢个头像嘅歌， 系 真系如果有幸。大家俾個機會 click 入去嘅話，其實係一隻好認真嘅歌，咁唔搞笑噶嘛， 係 係咯咁咯，咁所以就係咯，我覺得都 系啊，头先话嗰啲气球咧，成日都啲同事拎住，点解我死都唔拎？即系我就话好似回归翻去出道嘅时候咧，有啲 打歌 打歌嘅感觉啊！即系一开头半天空袋又要送个礼物， 介绍下自己 夏威夷恤衫咁样，系啊，即系。好似打歌咁，即系你送俾佢，我唔送啦，你送。 你最近我同嘉豪出咗新歌， 但我系我系冇所谓有个咁气球喺世界存在嘅。但系如果我自己拎住就， 嗰个尴尬成咗唔知几多啦， 好多倍系啊。 所以其实都系有啲尴尬嘅，都仲会有多多少少嘅尴尬系喺隐藏喺你嘅心里头嘅。 冇错冇错，都系心魔啊，心魔嚟嘅。 但 系 因为即系做咗周边嘅宣传，一啲片段喺 social media 度都系会围绕住尴尬两个字，即系街头嗰啲啦。 系啊，嗰个嘢真系。 系好多呢啲咁样你嘅参与， 嗰、那个我直情即系如果啲电台大家睇唔到样啦，而家嗰个嗰一日啊，嗰一日我直情系即系个样系 揽埋咗佢，而家已经系 得啦，你唔好再要我做啦，即系嗰啲唱完个生日歌，跟住然后走完翻去啊，好辛苦啊，我真系真系尴尬到爆，哇，真系唔得啊，嗰、那个真系好极端，即系我同事 send 翻俾我，诶诶，听日出啦，你睇下有冇问题啦，跟住我话你话啦，我唔敢睇，我唔敢睇。 贯彻到成首歌嗰、那个即系尴尬呢个 keywords， 但系我觉得一样嘢啱啱你都讲嘅，即系呢一首歌嘅宣传上用呢啲 strategy 啦，但系本身首歌认真嘅嘛，即系讲嗰个尴尬，其实嗰个意思就系有一种即系唔好怕尴，其实一个勇气嘅歌，你应该会咁样讲， 冇错，勇气 系咯，即系应该系一个勇气。 其实成首歌就系讲即系我哋当然，其实佢系讲咗几个阶段咁啦，但系即系如果简单啲讲，就系我哋而家好怕。其实 Wyman 有个小嘅意思就系。总之佢就系话，你幼稚园时候锡你个幼稚园同女同学 系 冇嘢噶， 嗯， 冇嘢嘅，即系冇人会觉得尴尬，所以佢就加咗个小朋友喺首歌入边，即系孩童都不懂尴尬咁样啦。 系 咁我自己就会觉得诶系，同埋有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系诶，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直视人生挫败，佢呢样嘢系同你讲人生做有即系成日大家都话，诶、你唔试又点知啫？试完就得噶啦咁样。但系其实有时候啲嘢可能试完真系唔得噶嘛。试完嗱，你唔去试，咁你就衰啦，你冇一世都唔得啦。但系个个都叫你试，试完真系失败咗先认输。 嗯， 系啊，即系唔好咁，即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好嘅，即系系咯你。系咯，即系其实应用好多，即系其实但系都系心魔咯，心魔嚟嘅，所以就即系喂，你话个表白咁，你表白完系咪真系冇 friend 做？其实可能唔系嘅，但系你心魔 自己站 好似有啲嘢咁 得咯，系 啊， 咁但系呢只歌嘅 MV 亦都好特别啦，因为即系只要你不尴尬嘅 MV， 我最初睇嘅时候就系拗头，点啊？点解系一个即系同丧尸末日有关嘅古仔嚟嘅咧？咁样 其实咧。导演就话想拍丧尸嘅，咁当初即系我就话得唔得啊，大佬，即系我哋华纳出名啲 MV budget 又唔系真系好大啦。咁你最大问题，你拍丧尸呢啲嘢咧，一系咧，即系你稍稍拍得唔好咧，就差就哇做乜事啊？ 就 P 片啦， 系啦，就沟到爆咁样啦。咁跟住，但系 end up， 我觉得我系几好嘅，真系几好拍得到啦。咁但系其实咧。导演有个嘢系拍完先，我哋先知。佢就话其实丧尸就系你嗰个尴尬嘅心魔。其实丧尸，即系个丧尸其实就系你要打败嘅嘢咯。 嗯， 佢就话呢啲就系即系丧尸就系心魔。你去到最尾你打败咗心魔啦。你我唔知你有冇睇晒啦，睇晒你最尾咪突然之间好沟咁样无啦企起身唱歌嘅。 系啊系啊， 就系因为嗰个女仔。嗰、那個、女仔以為唔係，嗰、那個、女仔以為佢太驚啊！佢混入咗呢個喪屍世界，佢以為我想送花嘛， 係啊！ 佢以為我係喪屍想捉佢， 係 咁佢下意識撥開我，咁我就 你以為衰咗啦， 死啦衰咗啦！咁即係可能佢唔中意花，咁、佢想開口同我講，其實唔係啊，我都未講嘅時候，我就 唔好 講嘢，我起身不要誰開解，跟住然後即係我打破咗自己嗰個尷尬隔膜，得我自己即係我 自己嚟， 唔使開解啊，因為我唔會尷尬噶。咁嘅時候咧，即係你嗰啲心魔嘅喪屍就跟住你合唱啦、 哦， 即係其實佢係有呢啲咁嘅意思喺入邊，但係始終佢唔係太一般嘅愛情故事，所以就。 大家是要啲時間去理解， 要理解， 系啊，同埋做乜好似我可以避開曬啲喪屍咧？因為我係識重生嘅，即係我去我行咗呢條路好多次啊嘛，係 啊， 就係咁咯， 係啊，所以下面都見到有啲人有解讀嘅，即係嗰本嘢即係 keep 住會有新一張新一張，點解咧？大家可以望翻就會知道嗰個故事點樣睇幾次咁。 但係呢個係我 idea， 即係我 idea 就係同導演啊講，我想即係以前拍咗好多愛情小品嘅故事啦，但我想嚟緊嘅 MV 係大家睇完就睇唔明，但係我哋係。完全解釋到嘅嘅嘅咯，咁就搞到個難度好加劇咯，係啊，係啊，非常加劇，係啊， 咁啊好啦，可以等人嚟睇多幾次啦， 冇錯。咁其實點解會咁咧？其實大家都係不約而同咁話啊，而家 New Jeans 啲 MV 幾勁喎，即係你又好似你係會去諗好多，到底點解佢哋坐咗喺屋頂度五條友踢腳，跟住又望住邊咧？到底啊，到底梁朝偉係咩嚟嘅咧？咁樣咁你係會。 谂 系啊，咁我第一时间咁佢哋就话诶咁样，即系如果系嘅，都做啲大家睇唔明嘅，就好似系潮流少少咯，咁就好似 New Jeans 咁，我话咦咁就要揾阿金城武同王菲噶咯， 要出嗰啲彩蛋片啊，咩十六个彩蛋啊， 系啦， 解读啊咁样， 系啦，咁啊揾阿王菲同王志伟，可能就要系咯，系咯。 系，同埋最紧要就嗰样每一样嘢嗰个镜头嗰啲 set up 咗有得解啊嘛，最紧要就 系啦，咁你解释到就得噶啦， 就知道啦，系啦。咁所以大家如果睇过一次，跟住之后，咦又想再知多啲，就可以睇下呢个啦，只要你不尴尬嘅 MV 啦。咁啊，亦都预祝准备下年四月嘅顺利咯。 好啊，多谢啊， 好，多谢洪家豪啊，生日快乐啊， 多谢， 生日快乐， 生日 真心赤裸展览，无需为满了，为扮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高，愿你都不尴尬。Hey, 我的 best friend， 我不只要见自己，我想一起，我想一起。旁人话不应将你逼死，你拒绝我即死，但我以后觉悟，放手一搏，牺牲我的面皮，我要告白。就算被冷处理，亦照实告白。如我没半点羞愧，能使旁人笑声如胡闹戏，孩童都不懂尴尬，用得叫世间感到尴尬。我此际已长大，为何慢慢对评论极解坏？孩童都不怕表态，暗恋你其实该翻开底牌，你肯接受多好，如回绝亦照讲，就算终须会失败，还情愿做过才即是人生挫败，说喜欢你能多除非及嘲笑会就地溶解，孩童都不懂尴尬，爱不爱照讲不会尴尬，我想接返三岁大，投缘就直接如玩具拥入怀，为何他出会丑怪，我给你诚实的摊开底牌，纵使直接失恋，回头亦 在舞台街，但我都不尴尬，不走怪，不要、哦、谁开解， 洪家豪的只要你不尴尬，听日五点见。